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贵宾席上，雪夜大帝微笑着看了看擂台，随后又看向身边的宁风致。 宁宗主，看来这第一场比赛毫无悬念呀。 宁风致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宁宗主，您能否告诉我，这28支魂师队伍中，究竟哪支是您之前看好的冠军争夺者呢？ 哼，萨拉斯阁下，留点神秘感不好吗？我想，您也一定有支持的队伍吧。 这么说，宁宗主是不愿意透露了？ 这是本座自己的秘密，似乎与萨拉斯阁下无关。 你， 哎，二位不必心急，等这次大赛结束之后，自然就有结果了。萨拉斯主教，宁宗主说的也没错，看好谁是他自己的事。你看，连我都不好问出这个问题。虽然我也很好奇。 陛下说的是，那就让我们看比赛吧。 坐在第二排的血腥亲王得意地看向身边众人。 看，陛下和宁宗主都已经看出这场比赛毫无悬念，我们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才是真正的精英，这还只是二队而已。这次我们的主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最后的冠军。 我看未必，宁宗主只是赞同陛下说的这场斗魂毫无悬念，却并没有说出胜的会是谁。 孟神机校尉，您可是学院的直接负责人，可不要长他人威风。 他与孟神机一向不对付，只是双方谁也动摇不了对方的位置。因为上次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的事儿，孟神机曾经找雪夜大帝告过状，但雪夜大帝公务繁忙，本身身体又不太好，所以并没有太在意。血腥亲王是他唯一的弟弟，对于自己的胞弟，他还是更信任一点。血腥亲王没看出场中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是谁，孟神机又怎么会看不出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当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唐三。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一方并不是史莱克七怪进出时，心中不禁有些悲哀，堂堂天斗皇家学院竟然无法令对手全力以赴，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几乎每一个都有背景，不是他想整顿就能整顿的，以至于天斗皇家学院空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与物质条件，却少有出色的弟子问世。要不是因为受过皇室的大恩，他早就不想坐这教委的位置了。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正式开始。 在裁判的示意下，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这同时宣告了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预选赛也正式开始。和斗魂有些类似，大赛留了一分钟给双方开启武魂。戴沐白一边冷冷地注视着对方，一边将双手抬至胸前。 兄弟们，开武魂，白虎附体。 当双方同时释放出武魂，所有魂环都呈现在观众眼前之后，观众席中顿时炸开了讶异的惊呼声。只见两黄两紫四个绚丽的魂环在戴沐白身上闪现，站在他身边的泰隆和黄远也各自放出了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三名强攻系魂师瞬间爆发出了强悍的气息，跟对面五个人相比竟然毫不逊色。小舞精灵以及后方的绛珠也各自释放出了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六人无一不是最佳魂环配置。但最令观众们吃惊甚至是惊骇的是史莱克学院阵营中那处于中间位置的唐三，只见两黄一紫一黑四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不只是观众台，就连贵宾台此时也是惊呼一片。谁能想到在这预选赛第一场，他们竟然就能看到万年魂环出现在擂台上。 不，这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会是万年辉煌？ 这本来应该是属于天斗学院的荣耀，难怪，难怪他们甚至没有派上全部主力。 哪怕是本就已经极为看好史莱克学院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在看到唐三身上的黑色魂环之后，也不禁大吃了一惊。 第四魂环就已经达到了万年级别。 白金主教萨拉斯原本微眯的双眼中骤然亮起了光芒，直直盯着唐三。虽然他并没有像后面的血腥亲王那样失态，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也已经不自觉地握紧了。 万年第四魂环，宁宗主，看来您看好的应该是这支队伍吧？ 陛下，小女也在这史莱克学院之中，只是这场比赛他没有出场而已。 哦，那这么说，这史莱克学院是贵宗培养出来的了？ 哼，宁风致说出自己女儿也在这支队伍中，明显就是在告诉我，武魂殿别想打这支队伍的主意。 哈，也不能说是我们七宝琉璃宗培养的，只是那拥有万年第四魂环的孩子也是我上三宗的弟子而已。当初他们本来是要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的，可惜却被血腥亲王殿下赶走了，后来才在天斗城加入了另一所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史莱克学院的前身蓝霸学院。 什么？ 雪夜大帝心中一惊，勉强克制着自己没有转身去询问血腥亲王，但脑海中立刻回忆起了梦神姬曾经向自己投诉的事儿，眉头顿时深锁起来。听了宁风致后面这句话，萨拉斯难看的表情才放松了一些，眼中甚至带上了几分幸灾乐祸之色。与史莱克学院的队员相比，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队员的魂环就要逊色一些了，倒不是他们的实力有多差，毕竟也是能够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的。只是可惜的是，此时这台上的七人中连一个四十级的魂师都没有，全部都只有三个魂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看到他内敛的黑色万年魂环时，都不禁瞳孔收缩，有些呆滞了。对手愣住了，史莱克学院众人可不会，论实战经验，眼前这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甚至还比不上史莱克学院这边后加入的泰隆几人，那更不用说是史莱克七怪了。 急！ 在对手还处于愣神状态中时，史莱克学院这边七人已经发起了攻击。戴沐白一马当先，全身肌肉暴增的他带着泰隆和黄远直接从正面冲了过去，小五和精灵则同时从侧面绕出。唐三背后的绛珠此时手中多了一根奇异的权杖，权杖下端纤细，上端粗重，杖身上刻有一些奇异的铭文。此时随着他身上三个魂环的闪动，他随手一挥，将权杖插在了面前的地面上，一圈橘黄色的光晕随即悄然扩散开，直到戴沐白三人发起冲锋，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才反应过来。 发什么了？动手！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前面的五个人全都是强攻系魂师，武魂分别是狮、熊、虎、豹、狼，这个组合的冲击力显然是非常强悍的。他们反应虽然慢了一拍，但在听到娇小男子的呼喊后也立刻反应了过来，一脸凝恶地朝着戴沐白三人迎了过去。在他们看来，戴沐白的武魂虽然有四十级，可他们在人数上毕竟占优，而且五个人的魂力都达到了35级以上，所以对上对面的三人并不吃亏，只要先将对方的这三个主力击溃，那么胜利就不远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让五名强攻系魂师冲在最前面，显然是有道理的，目的就是在双方刚接触的前期先取得优势。可惜的是，他们对上的是戴沐白，魂力已经达到44级的戴沐白，更别说还有在后面压阵拥有万年魂环的千手修罗唐三。邪眸白虎仰天怒吼一声，就在即将撞上对手的刹那，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泰隆更厉害，直接让身上的三个魂环同时亮起，得到纯力量增幅的瞬间，他变成了一只暴力的猩猩。 黄远的第三魂技与戴沐白的有些类似，只是增幅略微逊色一些而已，名叫天狼变，效果是瞬间增幅 50% 的攻击力和速度。史莱克学院这三位强攻系魂师竟然一上来就使出了自己的千年魂环技，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毕竟一上来就使用消耗如此之大的魂技，一旦被对手挡住，那就很难有后续之力了。可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需要后续吗？黑暗之光在唐三身上浮动，他甚至没有给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出手的机会，便已经发动了万年魂技蓝银囚笼。没有任何预兆的，百根漆黑的蓝银草突然从地下涌出，化为七个坚硬的囚笼，将天斗皇家学院的七人全部困在了其中。下一刻，惊呼之声响彻全场，一些观战的魂师更是叫出了群体控制四个字。群控，控制系魂师在团战中最具威胁性的能力，就在这第一场预选赛中出现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中正发起冲锋的五名强攻系魂师直接撞在了坚硬的蓝银囚笼上，顿时撞了个七荤八素。可见仅仅凭借身体的冲力是不可能破开蓝银囚笼，而后面的控制系魂师和那名辅助系的女子更是被牢牢地限制在了原地。唐三通过巧妙的控制，直接用蓝银囚笼阻挡了他们的视线。虽然这个魂技并不能阻止他们释放自己的魂技，可是视线受阻的他们又如何去辅助自己的队员呢？与此同时，前面的五个蓝银囚笼只出现了一瞬间，在阻挡住五名强攻系魂师的冲锋后，就刹那间消失了。紧接着，黑色的蓝银草从他们脚下席卷而上，瞬间便完成了缠绕。在技能的衔接切换上，唐三没有留给对手任何反抗的机会。 白虎流星雨， 戴沐白那强壮身体上的所有虎纹全部变成了金色，伴随着他的一声怒吼，金光迸发。只见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朝面前的对手狂轰而去。泰隆也趁着面前对手在蓝银草中挣扎之时，一把抓住了缠绕在对方身上的蓝银草，将其高高举起，再重重砸向地面。而黄远则是把面前的对手当成了沙包，攻击宛如狂风暴雨一般倾泻而出。经过了四个魂环的滋润，唐三的蓝银草的强韧度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此时他正在将自身附带的毒素通过尖刺飞快地注入到这些35级的魂师体内。他们既然已经被蓝银草缠住，想要挣脱无疑是痴人说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